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十三节，以一种另有基础的样式为例，说明在之中对世界的认识。如果在世界之中是此在的一种基本建构，如果此在不仅一般的活动在世界中，而且特别按日常生活的样式活动在世界中，那么在世界之中也就一向已经在存在者层次上被经历着，完完全全的隐而不露将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此在具有一种对它自身存在的领会，尽管这种领会的作用可能还是那么的不明确。然而往常只要一涉及对世界的认识这一现象，存在之领会总是陷入外在的形式上的解释。这种情况的标志是，如今人们习以为常，仍把认识当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然而这种看法所包含的真理却还是空洞的，主体和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即使在之中在存在论上首先是由进行认识的在世来规定的，首需解决的任务仍是从现象上描述认识之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和向世界的存在。当对这种存在关系有所反思之时，被称作自然的那个存在者作为被认识者乃是当下给定了的，于这个存在者处碰不上认识活动本身。如果认识确乎存在，那么它只属于那个去认识的存在者。然而即使在这个存在者身上，即在人这种物体身上，认识仍然不是现成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像肉体属性那样从外部加以规定。既然认识属于这个存在者，同时却又不是外在性质，那么认识就一定是内在的。人们愈是这样明白无误地主张认识首先和本来是内在的，主张认识同物理的和心理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其实是一无相同之处，人们就愈是无条件相信在认识的本质问题方面，在主客体关系的澄清方面，他们的见解已经深入了。因为只有现在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问题来，这个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它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这个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险运入另一个范围之险。这一入手处尽可千变万化，但随之却始终漏过了这个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诚然，当人们讨论这个主体的认识之时，这个主体的存在方式虽未明言，却也向来已经在论题之中了。人们有时候也听到这样的担保，主体的内和主体的内在范围肯定不可被设想为一个箱子或一间密室那样。然而认识被首先锁闭于的其中的那种内在的内的肯定的含义是什么，或认识的这种在内的存在性质如何奠基于主体的存在方式，这些问题却都讳莫如深。认识究竟如何能从这个内在范围出去，如何获得超越，只要这个问题一提出来，那么无论怎样来解释这个内在的范围，事情总已经摆明了，人们只是发现认识成了问题，而并没有首先去澄清这个出此谜团的认识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究竟如何存在。哪怕最浅近的使认识现象成为课题，也就已经未经明言的同时道出了认识是此在在世的一种样式，认识在世这种存在建构中有其存在者层次上的根苗。但是人们滞留在前面说到的那一入手处，而至于这一情况若罔闻。认识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当我们指明这种现象实情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说这样来解释认识就会否认认识问题， 世界原本得在主体的超越活动中才能达到。静若预先设定认识以及依于它的世界而存在，那还有什么要问的？在最后这个问题中，又出现了现象上未经证明的虚构的立足点。舍此不论，究竟由何种最高法庭来判定是否应当有，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应当有一种认识问题，而这种问题同认识现象本身以及认识者的存在方式却是两码事儿。如果现在追问，在认识本身的现象实情中自行显现出来的是什么，那么就可以确定认识本身先行的奠基于已经寓于世界的存在中，而这一存在方式就在本质上组建着此在的存在。这种已经依语首先不仅仅是对一个纯粹现成的东西的瞠目凝视，再是作为操劳活动来沉迷于他所操劳的世界，为了使对现成事物的观察式的规定性认识成为可能，首需操劳着同世界打交道的活动发生某种残断，从一切制作操作等等抽手不干之际，操劳便置身于现在还仅剩的在之中的样式中，即置身于还仅仅延留在某种东西处的这种情况中。这种向着世界的存在方式乃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在世界内照面的存在者只还在其纯粹外观中来照面，而只有基于这种向着世界的存在方式并且作为这种存在方式的一种样式，才可能以明确的形式观察如此这般照面的存在者。这种观察总已选定了某种特定的方向去观望某种东西，总已瞄准了某种现成的东西，它首先就从照面的存在者那里取得了一种着眼点。这种观望自行进入一种样式，独立持留于室内的存在者。在如此这般发生的滞留中，这种滞留乃是对所有操作和利用的放弃，发生对现成东西的知觉。知觉的完成方式是把某某东西看作某某东西，把它作为某某东西来谈论。在解释的这种最广泛意义的基础上，知觉就变为规定，被知觉的东西和被规定的东西可以在语句中被道出。于是就作为这样被道出的东西保持和保存下来，有所知觉的保持关于某某东西的命题，这本身就是在世的一种方式，而不可被阐释为这样一种过程，仿佛通过这种过程某个主体获得了关于某某东西的表象，他们作为如此被据为己有的表象始终保留在内，于是对这些表象来说就可能会发生出他们如何同现实相符合的问题来。在指向某某东西之际，在把捉之际，此在并非要从它早先被囚闭于其中的内在范围出去，相反倒是按照它本来的存在方式，此在一向已经在外，一向滞留于属于被揭示的世界的前来照面的存在者，有所规定的滞留于有待认识的存在者。这并非离开内在范围，而是说此在的这种依语于对象的在外存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内。这就是说此在本身就是作为认识者的在世界之中。反过来说，对被认识的东西的知觉不是先有出征把捉，然后会带着荧惑的猎物转回意识的觅食，而是即使在知觉的收藏和保存中进行认识的此在依然是作为此在而在外，单纯的知道存在者的存在联系，紧紧的表象存在者的存在联系，单单的想到存在者的存在联系。我在这些情况下就同我在原本字义上的把捉活动的情况下一样，我仍在世界中寓于外部存在者处，在对某某东西的遗忘中，对曾被认识过的东西的全部存在关系似乎都已消解了。但即使这种遗忘也必须被理解为原始的在之中的一种辨识，对一切期望和各种错误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上面展示出对于认识世界其组建作用的在世主样式的根系联络，我们看到通过认识此在对在他自身中一向已经被揭示了的世界取得了一种新的存在之地位。这种新的存在可能性可以独立的组织起来，可以成为任务，可以作为科学承担起在世的领导。但是 认识并不首先创造出主体同一个世界的交往，这种交往也并非从世界对主体的作用中产生出来。认识是此在植根于在世的一种样式，因此首要的工作是把在世界之中作为基本建构先行加以阐释。